欢迎翻到嚟《南风窗》第二节嘅节目。咁我哋第一节咧就讲到，我哋喺海外侨居嘅香港人咧，对香港嘅一啲睇法，同埋点解我哋都会依然关心香港嘅事啦。咁或者我想做一个比较简短嘅总结。咁因为呢个 topic 其实都好大嘅，我哋之后我哋往后节目都会继续再探讨，深入啲探讨啦。咁但系依一节嚟讲，有好多香港人有一个睇法啦。就话觉得喂，你哋移民咗去外国嘅香港人，食得好，住得好，隔住个海，咁讲嘢梗系大声噶，系咪先？都唔关你件事。你哋食饱饭冇嘢做，就喺度自己夹夹。但我哋喺香港里面生活嘅人，要面对好大嘅压力啦，工作上啊，各方面啊，我哋根本冇时间去理香港咁多嘅所谓点样啲政改啊，依样嗰样，根本就唔关我哋事，我哋要搵食。咁就呢一种观点。嚟 讲， 咁唐叔有啲咩睇法 咧？咁我都唔会否定香港人嘅睇法嘅。我亦都明白喺香港要搵食，生活压力系好大。咁我亦都唔可以代香港人，我只可以体会到佢哋处境。但系我亦同佢睇就话，其实头先第一节讲到就系话呢个香港人嘅网络，就好似个蜘蛛网咁样啦。咁香港就係呢个蜘蛛网嘅核心。咁联系住呢个网嘅就係一啲文化，一啲价值，一啲我哋共同大家都认同嘅嘢。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冇错。就係话如果但係而呢个核心而呢种价值係要由呢个核心去维护嘅。如果而係要由香港呢个地方嘅人去维护呢一种嘅价值文化而继续去发展落去。去保护佢。如果唔系，就好似我哋去破坏咗蜘蛛网咁样，呢个蜘蛛网就会散咗啦 ，collapse 啦，咁样啲人同埋呢啲咁嘅思想文化咧就会四散。亦都简单啲讲就系话，就再唔会有香港人存在呢个世界上。而我对于我个人嚟讲，就会同香港嘅联系咧就会断咗。当然我会有私人亲戚啊，咁但系对同呢个地方我已经系冇联系嘅。咁当然呢种文化，既然呢种文化价值系我嘅一部分嚟㗎嘛。咁我当然系希望香港人可以去维系呢一样嘢。而我唔想呢好似过咗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十年之后呢样嘢系变咗神秘之夜嘅一个题目㗎。即系哇，原来五十年前我呢、這个。 老老探下高㗎嘛，有个地方叫香港。 第一个地方叫香港，有呢种咁嘅小说啊、文明啊、文化啊出现过噶，哦，不过而家冇咗啦，咁即系大家都变咗个 lost generation。 咁呢个对核心价值嘅维护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 topic 啦。咁我哋喺往后嘅节目都会作一啲比较深入啲嘅探讨嘅。或者我哋而家可以去到我哋第二节嘅主题啦。我哋就系会讲下即系北京最近发布嘅白皮书啦。我哋叫做收皮书啦。 点解叫白皮书啦？ 其实白皮书呢，咁其实呢样嘢呢就係嚟自英国嘅。咁英国呢以前佢英式嘅政治制度呢就係佢会通常有绿皮书同白皮书。咁香港就承继咗呢样嘢嘅。咁绿皮书呢基本上就係一啲比较讨论性、咨询性嘅文件。咁譬如喺澳洲嚟讲呢，就我哋就唔叫绿皮书嘅，我哋就係类似叫做 discussion paper， 一啲讨论文件咁样。咁譬如话好多政策呢，基本上政府都一定会出一份咁嘅文件嘅啦。譬如话早排嗰个税制嘅检讨啊，又或者其他一啲关于民生嘅嘢呢，通常都一定会出一个绿皮书或者叫 discussion paper 去做一个咨询性嘅用途嘅。咁白皮书系咩呢？白皮书基本上呢就系、是、一个路线图。就系政府对将来施政嘅方针嘅一个路线图。咁通常係讲緊係一个长远嘅，讲緊係三年五年。本身冇法律效力嘅，但係就係作为一个指导性作用，就係话俾公众知或者一啲相关人知政府将来嘅施政方针方向系点样。咁就係其实做㗎啦，其实係做㗎啦。所以呢点解今次北京发出呢个白皮书呢，大家係需要留意呢，就其实基本上佢就讲咗俾你听中央政府將會對香港嘅政策係作出啲乜嘢改變，我做啲咩啦？咁啊，簡洛夫或者你可以講下嗰個白皮書裡面嘅內容係點樣，簡短啲去講下啲重點俾大家聽下。 咁其實我就冇詳細 睇過逐條逐條睇嗰啲嗰個內容嘅。咁但係我就即係我睇到就係、是、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個改變就係話，即係以前我哋喺呢個中英聯合聲明裏面所講嗰啲啊一國兩制啊、港人高度自治呢一個嗰個解釋咧，係完全違背咗當初大家嗰個共識嘅，即係話香港除咗國防外交，你即係我哋中央政府去插手，咁其實內部事務嗰啲政策或者一啲民生嘅嘢咧。就甚至乎呢、這個法庭啊，甚至乎呢、這個保安啊啲事務咧，都係香港自己內部去搞掂嘅。咁但係佢呢一個白皮書咧，就係、是、講到明咧，就係話中央政府有絕對嘅權力去干預或者參與香港嘅呢啲除咗國防外交之外嘅事務。咁呢樣嘢係我睇得到係即係佢就一直係講到明。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關鍵嚟嘅，即係一個關鍵時刻嚟。香港人對呢一個白皮書嘅睇法咧，其實應該係要高度重視嘅。 咁嗰個白皮書有冇話喺咩情況之下中央就可以干涉啊咁樣咧？因為我自己唔係太清楚個內容係點樣。 佢冇話要咩非常時期，因為非常時期嗰啲其實不嬲都有啦，即係話其實咁佢就可能要即係出解放軍，即係接管香港。即係佢以前話所謂都係要經呢、這個香港特首請求中央去協助㗎嘛，即係內部嗰個穩定問題嘅時候都會咁講，呢樣嘢係冇不嬲冇變到啦。咁但係而家我睇到就係話佢就算你一個正常嘅情況，佢中央係有權，譬如話咩愛國人士嗰啲，佢可以佢定義話咩叫愛國人士先至可以參選特首啊、參選立法會議員呢啲，咁呢個係。變咗香港係喪失咗，其實即係已經冇乜意思嘅，都係港人治港呢個只一個招牌嘅內容已經完全係唔係咁嘅啦。 嗯， 我自己嘅閱讀就係基本上係兩點啦。第一點就係話你香港係冇從權嘅，你香港因為其實你用某一個自治令嚟講咧，某程度都係一種分權嚟，係話某一方面嘅權力咧就俾咗地方，咁中央就。會對地方行使嘅一啲主，即係呢啲權力，即係我理解就係話，中央係會對地方係有全面管治同實質管治權。咁基本上即係話，我係有權管理嘅，但係就我俾你自治，俾你幾多咁樣嘅啫。 嗯。 但其實呢個就嚴重違反咗一般我哋講嘅即係政治聯合啦，因為好多時候你地方同中央政府嘅一個agreement， 其實就係話對某一啲權力嘅劃分啊嘛。咁呢個係好明顯係打破曬嘅，就覺得話我對你係有全面嘅管治權力嘅咁樣。咁另一方面就係法官嗰度啦，就話法官都係治港者一部分，需要外國外港啦。咁啊，其實即係呢個拗曬頭啦。法官不嬲都係天面無私噶嘛，我哋係咪先？最好法官點乜差都冇理，你係咪先？就係睇睇 就講法律 係啦，睇案情判咁樣。咁呢兩個其實我諗就可能係比較大家會concern啲嘅地方。 唔係，其實佢，我覺得佢中央政府嗰、那個一路以嚟咧，佢都覺得係要三權合作。喺我哋即係香港嚟講，或者喺外國嚟講咧，就不嬲都係呢個三權分立，覺得三權分立先至係合理噶嘛。咁呢、這個其實呢個矛盾佢就係、是、即係佢而家喺法律書裏面咧，就係、是、好明顯咁，佢係希望落實三權合作呢樣嘢咯。 咦？咁根據你所講啦，簡老夫，其實以我觀察。自從喺97之後，其實對呢、這個香港控制其實一路都係，譬如董建華年代到2003年係一種收緊啦。咁03年之後亦都係一路過去嗰十幾年一路都係收緊嘅喎。咁點解喺呢個時候中央政府要出一本咁嘅白皮書咧？而亦都唔係經過任何諮詢啊？咁係咪有啲咩政治嘅含義啊？咁樣咧？ 我個人嚟睇咧，其實即係我覺得有兩方面咯。第一方面就係話即係鄰呢個臨近七一佔中呢個樣，咁佢哋都做咗好耐㗎，就唔關佔中呢個議題事嘅。咁其實都唔係嘅，佔中呢樣嘢我哋都即係其實香港人都講咗成年幾㗎啦。咁佢有可能我就由 day one 開始，佢已經係做呢樣嘢，只不過已經臨近而家七一啦。咁佢就可能即係有一個咁嘅即係嚇你香港人為一成啦，就希望你哋唔好咁多人走出嚟。 正 國。正國同埋佔中兩樣嘢喺差唔多同一時，即係 去到呢、這個呢呢一個時期咧，已經係即係所謂叫臨近攤牌嘅時間嚟㗎啦。咁你 講到係非常時軍管啦。 係啦係啦，咁另外一樣我睇法就係話即係比外部嚟睇咧，就係話其實喺本身嘅中國，即係呢個即係共產黨政府入面，其實佢嗰、那個、我覺得佢內部仍然有好大問題嘅，即係權力鬥爭或者成咧，佢同埋近期嗰啲對外嗰啲摩擦啦，譬如同越南啊、菲律賓同埋，佢 feel 到好多問題。咁佢就想借呢個白皮書咧，就係、是、將嗰個問題就係 shift 咗去呢一樣嘢嗰度咯。咁佢覺得佢受個壓力喺外部嘅壓力，佢要去揾翻啲嘢去做出嚟，即係要樹立一啲威信。咁佢就要攞香港嚟做一個咩咯？其實佢唔出白皮書，其實佢實際上我都覺得佢已經係差咗好多嘢埋嚟啦嚇。只不過而家就係講到明俾你聽咁解啫嘛嚇。 咁、我哋可以將個重點我哋擺翻喺依個白皮書對香港本身有啲咩影響啦、啊。咁其實另外一樣嘢可以提翻嘅就係話，基本上咧一般嚟講喺白皮書係一個政策性文件咧，就係、是、唔應該去討論或者係詮釋憲法嘅，因為政府係。冇咁嘅 authority， 冇咁嘅權威去詮釋憲法。咁你起碼喺大陸嘅 context 嚟講咧，都應該係人大係啦係啦，因為一個法律機構去做翻呢樣嘢。咁呢個係根本完全係唔啱嘅。咁啊，簡諾夫係咪提過話美國領事嗰邊就出咗個聲明，都係基本上係承認呢個白皮書啦。 佢個聲明就冇提白皮書嗰個字嘅，即係其實已經介紹咗你講乜嘢就你講嘅，佢只係講提中英聯合聲明嘅，佢大概內容就係話即係希望中英聯合聲明所定嘅嘢有所改變，因為嗰樣改變咧就係涉及到美國嘅利益，亦都涉及到呢個北京政府喺香港嘅利益，咁即係佢其實一個警告就話你令到呢個改變嘅時候咧，咁即係你自己知道有嗰啲咩後果咁樣嘅咁嘅意思啦。咁佢全以我所知，佢係冇提過白皮書呢樣嘢嘅，即係佢間接係我唔理你白紙寫乜都好啦，我就係理解中英聯合聲明呢個公佈嘅啫。 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基本上係一個法律文件， 係啊，呢個係國際， 即係有法律約束， 有國際約束力嘅嚇。 係啊，係，但係你白皮書你自己喺度交俾咧。但係我覺得都唔能夠少取嘅，因為佢即係中央政府一個姿態就話我將會喺香港做啲乜嘢啦。咁或者我哋可以講一講下題目就話，喂，你香港人其實呢個白皮書係意味住香港人會將失去啲乜嘢咧？我覺得呢個反而係大家值得深思同埋探索一問。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幾方面啦，基本上有三樣嘢基本上可以肯定，就係話呢個收皮書咧係基本上即係意味住香港將會失去咧。第一就係話一個公平社會啦，即係基本上一個發達嘅機會，因為點解咧？我哋近回歸依十多年咧，其實都已經見到香港係越嚟越政府嘅政策係一面倒，係傾向一方面。咁我哋喺對上一集都講過啦，就係話你因為社會冇一個合理嘅政治制度去將香港市民嘅意願去帶入議會，咁同埋好多時候香港政府嘅施政咧，就係將北京嘅經濟嘅目的或者啲意願咧，係凌本土嘅利益之上。咁呢樣嘢，我覺得隨住收皮書嘅出現咧，係將會更加加劇，即係更加明顯嘅，你會越嚟越見到嘅。咁呢一代好多人都話冇將來啦，我哋見唔到將來，冇以前咁可以上到位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大家可以，如果大家繼續咁樣落去嘅話，係大家可以即係預期到一樣。你哋點睇咧？ 咁你係咪即係話其實？从一个阴谋论啲嘅角度去讲啦，会唔会系即系话北京或者中国大陆嘅经济力量会嚟到香港取代而家嘅地产霸权呢？ 唔系，唔单单只系经济力量，唔系单单只嘅中资去替代华资咁简单，而更加重要嘅系。以前香港賴以成功嘅一個好重要嘅基石就係係公平啊嘛，公平社會。我讀書自己去開間鋪頭，我可以發到達啊嘛。咁但係依樣嘢咧，大家就可以死咗條心啦。因為當一個政府佢嘅施政咧係由基於一啲外部因素而凌駕喺本地 居民嘅利益之上嘅時候咧，即係話佢嘅施政佢唔係你以即係 public interest 嚟公眾利益為最大依歸，而係以一啲政治任務或者長官意志為最大依歸嘅時候咧，你就一定會導致政策嘅傾斜。 嗯， 咁依個係過去十多年依、這個十五年香港出現嘅情況，而依個收皮書係基本上係將香港嘅自治係基本上係徹底破，即係依個幻想係破滅咗啦。咁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基本上係你可以接受呀，好你接受呀，好就話個社會將會越嚟越唔公平囉。 即係話經濟上面嘅分配全面大陸化，可能係 冇錯。 你要靠關係呀，或者係即係政府嘅權力會係牽涉埋市場。 我覺得最大嘅影響就係話，即係日後咧，香港政府咧就好明顯就係你所有嘅政策咧，就係唔會將香港嘅利益係擺喺優先嗰度嘅。即係佢可能每一個政策出嚟咧，都係要諗下大陸嗰方面先嘅。咁你好，如果有啲嘢兩種利益有矛盾嘅時候咧，佢係唔會睇你香港嗰個利益嗰度嘅， 因為你唔係自治啊嘛。 係啦，即係呢個影響好大咯，我覺得係。 咁呢個係我覺得香港人將會失去嘅嘢囉，我覺得大家需要再我覺得值得注意啦。第二樣嘢就是法治啦，因為如果法官係治港者嘅一部分，需要愛國愛黨嘅話呢，咁呢就賴嘢啦，因為即係香港人大部分都反共，即係我可唔可以反共啫，啱啱先。咁譬如話好似長毛呢啲咁樣一定係死得啦，黃宗敏呢啲一定係拉得啦。咁我覺得第二樣嘢大家可以 expect 佢放棄就係法治咯。 我覺得法治呢樣嘢最尾其實大影響就個問題最大，因為你任何有啲嘢你唔公平嘅時候，或者有啲嘢時候，你而家可以譬如你可以去上訴啊，可以去告佢啊。咁但係如果你個法治系統係控，即係佢干預咗嘅時候，你明知好似大陸咁啫嘛。你有時你明知嗰、那個即係個貪官，你去告佢嘅時候，你告佢唔入噶嘛。咁你慢慢搞一搞下嘅時候咧，你啲人就會死心噶啦，即係話。系咁噶啦，即系佢会你对你一啲咩嘢就唔最好唔出声咯，就即系成个社会嗰个风气，社会嗰、那个价值观会改变。 即系具体啲讲就系话你你要睇下地方有冇法治，其中一个指标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去告政府啊？ 系啦系啦。 咁你喺欧美国家系绝对可以去告政府嘅，而政府系成日都输嘅，基本上即系好多时你告政府咧系一半一半嘅。咁所以依个系一个法治嘅指标，但系而家如果用呢个白皮书嘅标准就系话三权要合作，法官系爱国爱港系治港者一部分嘅话，咁大家就可以唔使谂，你以后都会有机会，即系可以有去告政府都唔使知会有得赢咯。 咁根据萧若然先生嘅香港的命运所讲咧，其实香港同埋中国嘅制度上最大嘅分别，或者长此下去唯一嘅分别就系法治嘅制度啫。如果呢样嘢都冇埋，其实香港就会系就变成同深圳、上海其他城市系冇分别，或者甚至乎系变成一个更加次等嘅城市。因为香港如果当系玩同一套游戏规则嘅时候，香港人系冇佢哋玩得咁好噶嘛，系嘛？ 呢个绝对系啦，呢个基本上而家北京嗰个架势好明显，就系话你香港其实只不过系中国嘅其中一个城市。系咪？有咩分別啫？你冇咗法治，冇咗自治，你咁好老實講啊！香港，你如果唔係共產黨封閉大陸嘅話，你幾時夠上海嚟啊？係咪先？上海有錢咁多年啦、啊。咁你話以鄰近地區個競爭能力，咁好想講，你話夠鬥平嘅，你未必會夠廣州、深圳啦、啊，係、嘛？咁所以其實香港其實去到最講到尾就係因為係有法治呢啲咁嘅基石公平開放社會呢啲咁嘅基石，咁但係呢啲嘢將會不復存在咯。如果根據呢個白皮書咁樣嘅路線走落， 咁我爆肚叉開問少少啦。咁如果係法治受到影響嘅，會唔會影響到譬如話好似一周刊啊嗰啲嗰類型嘅傳媒成日講嘅信報嗰類型嘅傳媒成日講嘅啊國際投資者？会唔会因此而唔嚟香港投资呢？会唔系所以咁样，因为呢样嘢其实大陆系中国大陆系唔会太过 touch 到，方面咧仍然会维持住一个比较公平嘅投资环境咧。 唔系你一定会，你一定会啊！其实嗱，睇到我哋睇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一啲情况，就系话 英資大舉撤資啦，有步驟地有部署地撤資啦，係咪先？即係你好似香港電信佢買合約未完佢都賣咗啦。譬如你甚至匯豐銀行，人哋都話啲公開秘密啦，你佢成間匯豐銀行總行都可以拆咗搬走噶嘛。咁甚至乎佢係搬翻倫敦一段時間，然後再睇過已經冇乜事，再搬翻嚟香港噶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係對你個政治係唔穩定嘅時候，佢哋都係外國投資者都係好卻步，好油。咁其實講到尾咧，我好老實講啦，即係其實去到而家去到咩位咧，就係話你同香港人而家 either 兩樣嘢要接受一樣，一係你就接受香港成為中國其中一個城市，好似。上海或者比深圳、廣州好少少啦，好似上海咁樣，甚至乎比上海差少少啲。如果 in a long run 咁，我覺得國家同埋好老實講，你在北京嚟講，上海點會親過香港啊？如果你香港失去咗法治呢啲一個公平社會嘅時候，就等於係要接受呢啲嘢啦。咁另一方面就係香港嘅生活模式啦。我哋會你會將你見到大陸嘅一啲情況會喺香港出現咯，即係學你所以頭先話齋。你要越嚟越靠關係啦，你靠讀書、靠努力上位係基本上冇可能啦。呢啲咁嘅情況會越嚟越嚴重，越嚟越明顯啦。 但係有冇可能會係一個威權開明文明嘅威權政治模式啊？ 好難。 例如好似新加坡咁樣。 係啦，嗱，成日都講新加坡，其實上一集我都會有提過，就係話香港係永遠冇可能新加坡模式。以为可以行到新加坡模式嗰啲人傻，因为点解咧？新加坡政府永远会将新加坡嘅本土利益令系摆喺第一位，系咪？如果都系做到好似新加坡咁样，咁香港就系自治啦。咁因为新加坡主权国家嚟噶嘛，逻辑上系唔成立噶。因为你而家香港最大问题就话，香港政府施政嘅时候系唔会将香港本土利益摆喺首位嘛，系咪？而往往会将北京嘅一啲政治嘅任务或者其他嘅即系。一啲我哋叫 improper consideration， 一啲唔合即系唔適合嘅考慮帶到入去做決策嘅時候，影響決策啊嘛。所以你冇可能會成日新加坡噶。新加坡冇錯，佢係一個威權政府，但係佢相對地，佢係一個法治社會嚟嘅。你政府除咗一啲政治上嘅敏感議題之後咧，普遍上係個法律係公正嘅，係法律公正嘅。咁、那個政府本身係廉潔嘅，因為你剛要下咗好大力度做呢樣，而最重要就係話。新加坡做任何政策，永永远远系将新加坡本土利益系放喺第一位，而香港永远系做唔到呢样，除非香港有真正嘅自治。 其实就系、是、即系讲得啱就系话，即系其实因为正因为你初你要嗰、那个中央声明讲香港高度自治，真系要落实真正所谓高度自治咧，你先可以系去行新加坡嗰套模式嘅。如果唔系咧，你永远你做唔到嘅。 最简单一样嘢就是房屋政策啦，新加坡同香港讲紧十零廿年前。有同一個問題嘅，但係呢幾年點解新加坡完全冇呢個問題？因為新加坡政府你要解到就喂咁樣俾你班友仔炒落去唔掂喎，係咪？啲市民冇扭住，咁你真係影響個社會動盪啊嘛！香港政府唔知咩？你估而家唔知咩？即係結咗婚好多仲要同個老母一齊住，但係點解香港政府做唔到嘢咧？我相信唔係佢哋唔想做咯，而真係做唔到，因為你冇咁嘅 political 冇咁嘅政治意志去做呢啲嘢，啲地俾啲大地產。大地產商炸曬，你亦都唔夠膽去做一啲政策係會有機會影響到大地產商嘅利益噶嘛？係咪？咁你變咗係咪就話將好多時候咁講？當然啦，我相信北京可能對香港政府有一定影響，就喂唔好俾個樓市冧啊，大佬冧就第一影響個穩定性，第二最重要就係、是、喂大佬有好多樓噶嘛。咁你變咗你喂你做決策嘅時候，你唔係以香港民生。作為大前提，而你係有呢啲嘢去影響你做決策嘅時候，你點會做到新加坡啫？你一定唔會做到新加坡。 嗯， 即係基本上係咁樣啦。咁其實最後一點就係話香港嘅文化，頭先啊唐水都講咗啦。咁基本上香港嘅文化咧，大家就可以預期係會不復存在啦。因為 哇，咁大鑊喎！ 唔係你最簡單，佢而家直情係要你閉月推步啊。 哦， 係嘛？咁你死唔死咧？如果香港人再講廣東話，咁香港人係咪仲係香港人呢？即係如果你去到香港， 香港人寫簡體字，講國語，講普通話，係咪？ 係啦，我已經發生咗啦，喺中環軍營嗰度已經係寫簡體字啦。即係大家就要接受香港將會成為中國嘅其中一個城市。咁其中嘅城市就包括簡體字啊、國語啊。 一啲做事嘅方式啊。咁當然係去而家好似阿長毛或者好多時候你唔妥政府，你仲可以司法覆核。咁如果當三權合作嘅時候，呢樣嘢就不存在。 嗯，或者可以咁講啦，即係而家時間差唔多啦。咁其實我就覺得即係話其實你即係我哋所講嘅問題就係我感覺上其實一路都發生緊㗎啦，即係回歸之後一路發生緊㗎。只不過以前咧就係、即係佢做少少或者。遇到啲反對嘅時候，佢會收翻。但而家佢就好就擺明就有個文件出嚟，即係話我係擺明㗎啦， 跳機啊， 係啦，擺明就寫到喺個白皮書入面㗎啦。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即係香港人應該係，我覺得應該係去認真去睇呢個問題，唔係話即係同以前咁樣可以係呢啲嘢都冇乜 政治嘅嘢唔關我事。 係啦係啦，而家就直頭寫到明喺度咧，你可以想像得到嗰個問題嚴重性咯。咁就係、是、去到最後攤牌時間嚟嘅，已經係。 或者我簡單啲去講下，其實而家個情況係點樣啦？我覺得即係好簡單嘅啫。而家咧就去到破啦，簡樂夫話真係一個攤牌嘅事。EDA 香港人就接受你將會居住喺深圳或者上海。咁样嘅状态，咁你如果觉得 OK 嘅，咁咪接受咯。咁如果唔觉得 O， 如果觉得唔 OK 嘅，我觉得你如果而家唔企出嚟，而家唔做啲嘢，或者即系或者好似例如占中咁样，你喺政改度，你去同政府去同北京去即系 base off 嘅话咧，往后就冇噶啦。咁你就接受，即系依度你接受你系成为居住喺中国其中嘅城市，你可能李旺洋被刺杀呢啲会喺身边发生。我话你去抗争去维护你嘅一啲核心价值，一啲本土嘅文化，一啲固有嘅生活模式，或者一啲你觉得好紧要嘅嘢，譬如话一个公平嘅社会咁样。咁其实点样可以令到让步呢？咁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睇法就系你要增加佢管治成本。好多人就系会睇就系话喂香港其实依赖北京，香港其实依赖大陆为福地。其实好多人睇唔到北京系点样依赖香港。北京有好多大陸好多國企其實喺香港係嘗試去吸納投資。喂，好老實講啊，你上海嗰啲股市、深圳啲股市，邊鬼個有人信呀、啊？係咪先？你人民幣又唔係自由兑換貨幣，香港係一個金融中心喺香港上市，好多國企喺香港上市係吸納咗好多外匯，而香港港元本身係一個自由流通嘅貨幣，咁變咗喺香港咧係中國可以做到好多吸納外資啊、集資啊嘅等之如此類嘅等等很多行為，喺其他地方大陸係做唔到嘅。咁成為香港就係一個金融窗口，去幫中國做好多呢啲咁嘅事務啦。咁其實你問我嘅話咧，就算我唔係話香，我都會咁樣講，就係香港其實即係香港對大陸嘅經濟發展咧，係有住舉足輕重嘅一個角色嘅。以前是咁样，而家是咁样，将来我相信亦都会咁。咁所以佢唔会接受到就係话你喺第一佢唔想香港有自治啦，但佢更加接受唔会接受嘅就話喂，如果我在香港镇压出解放军，嘩大佬真係香港嘅命，香港嗰呢个金融中心嘅地位就冇㗎啦嘛，就完㗎啦嘛。 嗯，或者时间差唔多，我哋我做一个用翻我哋用开嘅比喻，咗个简单嘅 wrap up 啦。其实我哋以前成日讲嘅系温水煮蛙嘛，系咪？而家唔使啦，而家开大个火啦，咁大家就啊， 咁其 实你谂下啦。 其实香港人嘅知道，即系喺个时候咧，其实应该谂下，即系如果你唔就快嘅话咧，你系一定要有一个玉石俱焚嘅决心咯，你先至可以。 唔係，我覺得我一定要提呢點。我覺得並不是玉石區。唔係第一點，我覺得中共鎮壓嘅機會係非常之低。第二，假如中共你真係佔中，或者你做出一啲比較激烈少少嘅一個大型嘅抗爭運動，佢真係決定鎮壓嘅時候，你記住千祈要走，千祈唔好同埋走去邊咧？嗱嗱聲買機票去投靠你海外嘅親戚啊！你即係等於你知唔知當年八九六四民運嘅時候，基本上你所有飛親去外國嗰啲。只要你入紙申請嘅話，全部都可以留低，全部都即刻移。你諗下，你搞移民啊，你一個人都廿零萬啊，係咪先？你一家四口咁樣四月八慳翻80萬咯，一次過係。 唔係，如果香港人走曬，佢對佢都係一個打擊嚟嘅。 所以我覺得抗， 我意思係唔係同佢要硬撼一樣嘅，所謂玉石俱焚嘅決心，即係話要令佢知道咧，香港人嗰個決心係好大嘅。 所以我覺得你而家同佢 同佢去抗爭，仲有一線機會，就係話喂得嘅，咁我哋起碼可以保持我哋自己一個 status。唔得嘅，咁大家去，大家可以移民咯。佢一出解放，即刻就跟住順手買機票就去美國、加拿大、澳洲投靠你親戚啦。我覺得 咪咁人走得噶嘛？ 唔係都照走你落到地係咪先？揸住本有 BNO 嘅揸 BNO， 冇 BNO 嘅揸特區護照落到地，你再申請。即係人道簽證留低，咁你咪出解放軍大佬，當年八九六四都係咁樣啫嘛，全部留低曬，事實上喺海面嗰啲外面嗰啲全部留低曬喺外國。 我睇法佢係唔會嘅，放心啦。 我兩睇啦，但係 anyway 啊。 OK， 好啦， 時間差唔多。 OK， 拜拜。 拜拜。 拜拜。